发红包、抢红包。每天的微信朋友圈里啊，很多人都在发，更多的呢是在抢。可就是这么用来娱乐的一个小游戏，竟然因为三分钱的一个红包出了人命了。前不久，河北保定的警方破获了一起故意杀人案，一死一伤的恶性案件，就是一个微信红包引起的。10月6号的午夜，马上要睡觉的小张被同村好友小吴喊起来：“走走走，去村西的铝合金门窗厂去理论理论去。”小张当时有点懵，这怎么了？大半夜的发这么大火呢？原来啊，这个小吴啊，在经常玩的一个抢红包的群里呢，抢了一个3分钱的红包。抢完了之后，因为打算睡觉了，就没有再按照群里的定的规矩去再发一个红包。这个时候有人就不高兴了，有个网友小刘就开始和小吴由争吵到谩骂。气不过的小吴呢，就开始找到朋友小张，一起到小刘的这个工厂见面，就打起来了。事情到此本可以结束了，不料第二天中午，小刘的老板带着小刘的老乡吕某宴请挨打的小吴等人，本想是化解双方的矛盾，可这个吕某啊，吃着饭又和对方吵起来了，双方的火气是越来越大。吕某呢，趁机到了外屋，给小刘打了个电话，让他带着刀来饭店。小刘立即就叫上同乡，俩人在路上还买了3把水果刀。与吕某会面之后呢，三人进了屋，打起来了。在争夺当中，小吴和小张都被扎伤了，小吴呢，经抢救无效死亡。就为了3分钱，几个年轻人从斗气变成了斗嘴，最后变成了斗殴，最终酿成了惨剧。 刚才我们听了一段河北电视台关于3分钱微信红包没有再发而被网友捅死的报道。那另外据报道说，警方告诉记者，死者吴某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在案发48小时后，警方将逃往辽宁葫芦岛的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成功抓获归案。那死者吴某呢，是保定当地人，30多岁，已经结婚了，上有老人需要照顾，下有孩子需要抚养。在生活当中呢，因为这个小事情而引发的命案悲剧其实并不少见。也许呢想出口气，是教训一下对方，但是最后谁是被教训的呢？这口气的代价你是否能够承受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向霞律师。你好，向霞。 哎，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凶手刘某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本案是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这要根据案件的进一步具体情况定性。根据刚才我们听这个河北这个电台的报道呢，就是目前的情况来了解来看呢，我认为这是一起故意杀人罪。首先他这是一个提前有预谋的，然后并且还是一起那个共同犯罪。那么这个刘某，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个吕某呢是这个吕某是这个 打电话叫了刘某的， 叫了刘某说你拿着刀到饭店来。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刘某呢又就叫了 另外一个 刘某甲，然后我们简称他为刘某甲，来了这个现场，然后三个人商量以后说先扎死一两个，这就是有一个故意犯罪的一个故意主观故意在里边。所以呢，根据这个主体来看呢，这个刘某呢，他已经构成了，已经满了这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主体资格条件。那他在主观方面呢，他又具有故意，然后客观方面呢，他又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所以他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那像在这个当时所谓和解的一个宴请当中哈，是这个吕某把这个刘某叫来行凶了。那这个吕某承担什么责任呢？ 吕某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哈，这个案件中就涉及共同犯罪。那什么是共同犯罪呢？就是说两个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的行为，它就是一个共同犯罪。你看这个本案中，我们来看一下，本案中这个有涉及到三个犯罪嫌疑人，一个是吕某，一个刘某，还有刘某甲，这三个人。那么就是这个刘某呢，给这个吕某给刘某打电话说啊，你拿着刀到饭店来。这个犯罪犯意的提起呢是吕某，虽然在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是这个刘某扎伤了，把这两个人扎伤，吴某最终经过抢救无效死亡，那这个 刘某是案件的这个剥夺他人生命的实施者， 他是动刀子的， 而吕某呢是本案的案这个犯意的提起者，他们两个人都是案件的主犯之一， 两个人都是 都是， 即便是吕某没有动刀子， 对。他是作为他是这个案件犯意的提起者，那也就是说他提议起来这个事情的，你拿着刀过来，并且还一起商议的，那这是个有预谋的、故意的，就是提前策划的一个事情。那么他和刘某、吕某和刘某都是主犯。 那么 对于那个刘某甲，他在本案中他起到什么作用呢？这我们对案件目前还不太了解他的具体情况。那么根据就是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呢，就是这个主犯呢。就是在他在这个共同犯罪过程中主要是起主要作用的啊，他可能就是说要根据这故意杀人罪，那根据这个案件的性质以及他犯罪的手段来定性，来追究他的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吴某因为三分钱的红包被捅死了，然后这个刘某和吕某也因为这个三分钱的红包可能要面临一个重刑。这三分钱这个事情背后的代价是多么的大，有一个家庭失去了一个孩子，也失去了一个丈夫。那么这个吕某他当时如果说刘某你来吧，我调解不了，你们再过来亲自过来再调解一下，如果这样说一句话的话，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对，是的， 但他说的是你拿把刀子过来吧。 对，那就是在这就拿把刀，他的刀的危害性呢，他的后果是无法预料的。也许你拿着刀吓唬人，没有实施这个犯罪的行为，我只是拿了一把刀，我没有做什么。那这个刀有可能呢，一刀下去，你实施了这个有这个犯意了，你心中有这种想法了，那你这一刀下去，也许是一个人的残废，也许是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 也可能没有事儿，但也可能这个人命就没有了。 对，如果是说刚才您说的这个话题，如果这个吕某打电话叫刘某过来，就是这个事情呢，可能您亲自出面来，咱们共同来协调，可能比较好一些。然后在这个协调的过程中，刘某又因为跟这个就是死者吴某他们之间如果因为某种语言发生了激愤哈，引起这个事件的发展，那属于一种激情的一种犯罪，那就跟吕某没有 关系， 吕某并没有参与，只是我叫你来共同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说让你过来发生这个斗殴。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件里面，吕某和刘某很可能是将来被作为共同的犯罪， 对，吕某、刘某还有那个刘某甲， 刘某甲 他们三个人就构成了一个，他们都构成了一个共同犯罪。 即便你吕某这是没有拿刀子伤人， 对， 对， 你主要是你在里边起到了一个策划的作用。 那在生活当中呢，因为一点点的小事儿，比如说男子为了女朋友或者是因为开车斗气，因为一点小事儿而这个引发的这个命案，其实并不少见。 对， 那这个年轻人特别多，比如说20岁左右的这个孩子比较多啊，刚刚成年的。那您也做过一些刑事案件，这种激情类的犯罪，在事发前和事发中以及事发后，他们有哪些完全不同的心态？您办过一些什么样的案件呢？给我们介绍一个。 那好，我就介绍一个我2010年代理的一个故意伤害罪的一个案件。这个孩子呢，是从外地大学毕业，刚刚到北京。不到20天吧，他找了一份工作，是在超市里边，就是装运货，给超市运货物的这种情况。当时那天晚上呢，他开着车刚好停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后边呢就又来一个车停到他的前面了，停到他前面可能挡住了他前去方向的道路了，然后他下车来就跟人家理论，意思说你把车挪一下，我要过去。可能对方呢当时也是都没有一个那个和蔼的语言吧，两人就发生了冲突。发生冲突呢，就这个孩子就进了车，进了自己车里面，车里边可能放了一个铁棍。他们当时对方，他们说是对方动手的，但是对方动手，对，毕竟呢把这个孩子他没有伤到什么，但是这个孩子拿着铁棍可能过去就把对方伤了，伤了当时说是鼻子打了一个骨折，经鉴定是轻伤。那后来这个孩子结果被判这个6个月的拘役， 轻伤就够判了， 轻伤够判了，他就死那个什么3年以下呀。 那这个判了6个月，他在看守所期间的状态是什么？ 我大概去从整个案件，这个整个案件都是我办理的嘛，从侦查、检查和 法院三个阶段，都是我代理的。那从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孩子到最后哈，孩子每次见了都哭，他很忏悔。首先是什么呢？这个孩子他是外地农村的啊，家庭经济条件也比较差嘛。当时我们就是说看这个孩子，第一个年龄比较小，才20岁，从大学刚刚出来嘛，刚刚出来，也是没有以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在学校表现很好，在家里的邻居的那人缘也都比较好。那我们就找到对方的受害人的家属，说看个事情他们能不能谅解，因为毕竟是轻伤鼻子骨折，可以看好嘛，没有就是说在其他的方面没有造成他给他生活带来障碍。然后呢，对方的那个对方受害人的家属然后呢认为这个对方受害人以及他的家属哈，他们认为这个也是比较同情这个孩子了，他认为孩子比较小，也是年轻，也是个男孩冲动，然后他们也愿意给这个孩子一次机会，原谅这个孩子。当然他们就要了12万块钱，这经过我们在中的调解呢，最后也达成一个比较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赔偿金的数额。那对方也给了这个法院呢，写了一份谅解书。然后呢，我们这边的家属呢，就我代理的这边的家属也给了这个一定的这个赔偿金。说最后呢，就法院呢根据各种的情况，然后呢综合判定，给孩子判定一个6个月的拘役。那么这个案件呢，在羁押的期间呢，一直到法院判决以后，大概1个月孩子就出来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每次去会见他，孩子都会哭，他就很懊悔，他说我当时呢不应该语言那么激烈，我应该用一种和谐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人生就不会受到这么6个月的限制，并且我的名誉啊，别人知道我跟人打架坐牢了或者怎么样，虽然说不是坐牢，只是说拘留，但是呢对他的人生就画上了一个不光彩的一道线。然后所以呢他就是后来就跟我们说，你告诉我的父母一定要原谅我，我对不起他们啊，那个我也对不起别人，被受伤的人，被打受伤的人。然后他也对他自己觉得自己吧，就因为一口气给自己要承受这么大的代价， 他的家庭本来比较困难，要赔几万块钱，本来对方要了12万， 对， 经过几番调解之后是2万块钱。 对， 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现在是拘役啊，还好， 对， 不是很重的。那如果生活里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一棍子就把人打成重伤， 对， 那你就不是拘役的事情了， 那不是拘役的事情， 那你完全刑事责任了。 对，那虽然是轻伤，虽然是拘役，他也是刑事责任。这是说为什么当时判拘役呢？这是法官也是从这个孩子的这个年幼无犯罪记录各个方面的情况来判拘役，对他以后的人生在找工作中都不会受到影响， 太大的影响。 如果你说刚像您刚才说的，一棒子打下去了，一棒打下去有个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打残废了，打伤打残废了，一个结果就把人打死了。那这个结果可不是说一个拘役的问题，你有可能就会承受很重的代价，你以后你就有就是说你的档案，你的各个方面都会，你的工作，你的未来的 就业 都会受到限制的。因为你的档案中你的都会有说你曾经是犯过罪，你有这种记录，有些单位都不敢用你了，所以你以后生活会带来很大的障碍。 对， 如果就是说你打了很重伤的话，比如说构成重伤的话，重伤一般的刑期在3年以上10年以下的，你要是把人打死了，死了有可能，你可能有可能会抵命的，都有可能的。 对，这 都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的。 但是话说回来，是因为一点点小事。 对， 你说这3分钱的红包也好，这种交通的一个错车也好哈，因为纠纷，这种悲剧是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可以避免的。是。 所以在做事当中一定要谨慎，要考虑好这个，任何事情都是可能你这一棒子或者一句话后面都是有着你不能承受的一个代价。 是的，是的。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稍后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男子踹门闯入屋内捉奸，打伤妻子和情夫，获刑。 培训班儿，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果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这两天有一条在网络上点击率和评论数都很高的消息，就是男子踹门闯入屋内捉奸，打伤妻子和情夫而获刑。为了发现婚姻中的不忠行为，捉奸行为可取吗？广州的王菲就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了代价。她强行踹门进入妻子的屋内捉奸，还将对方打成轻微伤。最近呢，越秀区法院一审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王菲有期徒刑6个月。据了解，王菲和妻子陈娟因为感情问题早就有了隔阂，那妻子陈娟想离婚，王菲则不同意，那陈娟就在外面租了房子，那这也让丈夫王菲渐渐生疑。据法院查明，2015年4月3号晚上5点钟，王菲伙同王翔等人以捉奸为由，没有经过陈娟的允许，强行踹门进入陈娟的住处。进入屋内，王菲等人发现果然屋里还有一名男子叫张焕，气不打一处来的王菲等人就殴打了陈娟和张焕，致二人轻微伤。警方到场之后将王菲等人抓获。那之后，越秀区检察院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将王菲和王翔起诉到法院。在庭审过程当中，王菲对检方的指控不持异议，她辩护人认为王菲的动机是为了挽救他们的婚姻，有别于一般的非法侵入住宅案件，并且妻子陈娟已经谅解了王菲，加上她自愿认罪是初犯，那请求对王菲从轻处理。法院审理认为，王菲、王翔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其行为均构成了非法侵入住宅罪。那根据犯罪事实和情节等等，判处王菲有期徒刑6个月，王翔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那么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向霞律师。你好，向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比较不太常见的罪名，叫非法侵入住宅罪。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这样一个罪名呢？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非法侵入住宅罪。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进入别人的住宅是没有经过这个住宅主人的同意的，就是说没有经过住宅主人的同意，你进去了以后人家让你出去，然后呢你还不出去，这种行为它就构成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 在生活中好像这种案件并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但是我要今天要讲一下哦，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呢，它的这个主体，它的这个犯罪主体啊，有两个主体。它一个主体呢是一般的普通公民，就是说一个邻里纠纷，就比如说我邻居啊，你因为邻里纠纷什么关系呢，我都能跑到你家去了，可能两个人平时两家平时的关系就不是很好，但是你没有经过同意进了我的家，我让你出你不出去，这也是一种。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他是就利用职务之便，滥用职权，这种其实说要调查是什么，搜集什么，这种行为，所以他的犯罪主体一个是一般的普通公民，一个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有可能就是构成这个犯罪。那么如果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成这个罪，构成这个犯罪的话，他一般是要比照普通的这公民犯这个罪的话，他要从重处罚的。 那这种罪名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他的法律后果是，就是说根据那个刑法第245条规定呢，就是他这个罪名是这样规定，就是说非法搜查罪，他在这一条中就规定了有两个罪名，一个是非法搜查罪，一个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他这个就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他这两个罪名呢，他的但是刑法的刑期都是一样，都是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王菲是6个月，王翔是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两个人是不一样的，这种量刑依据是什么？ 他这个在这个案件中啊，你看他为什么就是涉及到两个人，并且两个人的判刑不同， 这个就跟我们刚才就是前面的那个案子啊，就是 微信 红包那个有点像，它是个共同犯罪，因为它也是两个这个犯罪的共同犯罪是两个人，上面虽然是三个人，但共同犯罪它是达到两个人以上就构成共同犯罪了。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个从这个案件的案情的情况来看呢，王飞是应该属于本案的主犯，王翔可能是这个王飞叫去的，所以呢，他在这个犯罪中可能有一个主犯和从犯的问题。那么，因为在这个案件中呢，这王菲和这个就是这个案件的女主人啊，他的妻子，他的这个女主人，他们是还存在这种婚姻关系的。在这个案件的发生以后呢，他也得到了他那个妻子的谅解，并且呢，对这个也没有造成重大的后果，严重的后果啊，所以可能就是给判处这个有期徒刑六个月。为什么给那个王翔啊判四个月拘役呢？可能他是那个 从犯， 他是比照这个主犯要从轻或减轻处罚的。 我们看到王菲和陈娟还是夫妻名义嘛，但是陈娟在外面租了房子，这个虽然两个是一家子，但是你闯到陈娟的住房呢，也算侵入，这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即便他们是两口子，不是邻里，不是朋友，这种关系。 但他是这样，但是有前提的嘛，我看这个根据这个案情的情况交代哈，就是说他俩就是说夫妻感情已经是 夫妻关系不太好， 对，夫妻的感情已经很破裂了，要就是达到这种可能解除这婚姻的关系了。但是呢，这个虽然是夫妻，但是人家在外面租了房子，但是你也应该是经过人家的同意的，但是你进去了也应该经过人家的，人家要求你出去你应该出去，但是呢，他进去了不但是没有经过人家同意进去了，并且还动手打人了。 那这个如果说这个非法入侵住宅罪里面有一些后果了，比如把人东西拿走了，抢走了，或者是把人伤了，根据这个是不是会有更重的量刑？ 他是这样的啊，如果就是说咱们假设这个案件中王菲和王翔进去了以后，他把这个女主人陈娟，或者是那个还有别的人打伤了或者打死了，那他就构成了另外的犯罪，那么他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这个罪名可能就会被其他的那个案件吸收了，他不会就是说单独那个单独成立这个本罪的，他比如说一句打伤了可能构成一个故意伤害或者过失致人怎么重伤或者怎么样的，或者你进去了，你的本意进去是说是捉奸去了，但是呢你进去看人家家里有值钱的东西了，你又把东西偷走了，那你可能构成一个盗窃， 那这个是情节比较轻，所以是按这个非法就侵入住宅罪。 他的目的，他其实他构成这个犯罪的本身，他去的就是他侵犯了人家的住宅的权利，安全的权利。他没有他在里边没有实施其他的一种犯罪行为，所以他构成了本罪，非法侵入住宅罪。 那平时所说的这个捉奸，那就意味着对方是有过错的啊，去捉奸。那这个捉奸者能够减轻一些责任吗？那我是对方，你伤害我了。你有婚外情啊等等，完了我去捉奸，我把你弄伤了或怎么怎么样，可以减轻这个捉奸者的责任吗？ 这个不好说，但是要是是因为像本案中啊，这个要拿本案来说，因为他的妻子在有外遇了，他去捉奸，因为你有外遇我去捉奸而伤害了你或者他人，那也是有这个前提条件的，那在法官在裁量上，自由裁量上的话， 会考虑 可能会酌情考虑这个情节的，是否从轻， 就是一方的有没有过错？ 对，是因为我发生了这种行为，是因为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的婚姻的问题，或者说是因为他有这种外遇这种情况引起的，我这种。从这种后果， 那在法庭上，王菲的辩护人说，其实他不同于一般的这个非法入侵住宅的案件哈，说是为了挽救他们的婚姻，这个出发点，这个说法成立吗？您觉得？ 为了挽救他的婚姻，这种说法呢，也是一律师的他一个。为他的辩护人单方的一个辩词啊，这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你以这个所谓捉奸的这个方式取证，我啪进去以后 拍照啊等等等等、 嗯、 那相关证据是否会被法院法庭和采纳呢？ 这首先要看，就是说你获得的这个证据是否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 嗯 嗯，如果是你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利取得的证据，可能是不会受到法庭的支持的。 嗯， 以及你取证的手段是否造成了不良的严重的后果，然后以及你取得这个证据是否能作为一个证据单独来证明你所要证明的事实。 嗯 嗯嗯，你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经常处理一些离婚案件中的一些通话记录、短信啊、 嗯、 电子邮件啊，他来拿这些东西来证明对方有、 嗯、 有婚外情，或者是有第三者导致他们婚姻夫妻感情破裂。其实这些证据啊是需要通过其他的证据来进行佐证的。 嗯、 你们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才能作为一个证据使用的。如果你单独作为一个证据，它是不能证明你所要证明的事实的。 那比如说有些人就闯到一个房间里面，拍了自己配偶的一些照片啊，照片是真实的，确实也能够体现出他的这个婚外情的一些一面，然后作为证据了，就是闯进去拍了一张照片，你看我证据很确凿，这个。 这个可能 被会不被认定为这个证据的。 这对，因为你可能这首先你取证的这个场所是什么地方？ 嗯， 如果你要是在自己家里安了一个摄像头，哎，照到你的卧室了，你的这个配偶，和另外一个人，这种证据有可能是可以被采信的，因为是发生在自己的家里的。 到公共场所。 如果你在公共场所，比如 酒店 呀、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什么地方，你采用这种行为，可能因为你不是合法途径取来的，你可能就这个证据不能被采纳的。 但听上去好像这个证据好像很好啊，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但是不一定被法庭采纳。 对对，首先取证呢，就要是要通过你合法手段。 合法手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不要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 就取证也是要，所谓的用捉奸方式来取证的话，也是需要讲一个度。 对对对对对。 那么最基本的就是要一个合法的一个手段，所以不要认为我不择手段去取得证，那都能成为证据吗？这不一定的啊。 对，是是是，最后我提醒一下观众那个听众朋友们，就是说无论是你自己取证还是呢就是委托他人帮你取证了，必须注意的都不能侵犯就是他人的合法权利，否则呢法院将不会采信这个证据。其次呢，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纠集了很多人强行闯入他人住宅，这样的话不仅法院不能采信，因为在法律上你还可能还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就像本案这种跟王菲的这种行为， 就是也可能你妻子是有过错，她有婚外情，但最后你是被判刑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得不偿失哈。 对，是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向霞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月、10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Vitas 2015年10月30日公体，畅享城外城之夜。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10月中旬起，将在新闻、故事、文艺、交通、外语五个专业广播同步播出，敬请期待。 谁说青春不老是传说？学龙华玩摄影搞发明，老年人不输给年轻人，快来给我们的银发达人投票吧！幸运奖等您来拿，电脑、微信、短信都可以参加，详情请登录 yfdrrbc.cn 或拨打850-1703。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历时60天，10万听众直接参与。